到国华。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1月21号星期天上午8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千纯，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清晨将调频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让我们跟随音乐和节拍，在这个闲适的上午和许哲佩一起摇摆吧。 午夜的凌晨几只看满序幕，星星都流浪，星空下的山道蜿蜒，仲夏夜未眠，踏着快乐的自由的舞步，忍不住欢呼，害羞的男孩和女孩，请跟着我摇摆，让我们一起摇摆吧，一起跳舞吧，放开步伐，陶醉迷人就越疯狂，一起摇摆吧，一起跳舞吧，迎接温暖的气象。 人群中我一眼就能找到你，夜光的星星，请做我的最佳舞伴，请配合我。 来自许哲佩的一起摇摆吧。我们有听过段子手薛之谦认真的唱情歌哈，当我们有听过大张伟还算认真的表白吗？我们来听听大张伟去年首次为动画电影创作的歌曲，结合了影片本身的元素，还有自己和父亲的故事，量身打造的这首《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我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响前世今生那缕明媚。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欢迎回来，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当中。想要索取今日歌单，请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快乐难过不能 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再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 外形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理由的见仁见智啊！有人觉得很素人的长相，那有人就会觉得好帅气，就像唱功，有的人觉得这样的声音完全没有技巧可言呢。但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哇，他的声音像永远也吃不腻的棉花糖。那你觉得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言承旭的《我会很爱你》，那棉花糖吃多了，我们也来解解腻哈。来听成立于1994年的一支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摇滚乐队 Train 带来的。Hey Soul Sister. Your lipstick stains on the front lobe of my left side brains. I knew I wouldn't forget you, and so I went and let you blow my mind. Your sweet moonbeam, the smell of single dream I dream. I knew when we collided,

受罪，只放着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第一条音乐快车的三首歌曲，第一首是听到的来自 Sean Hawk 这个加拿大新晋美男歌手啊，他的代表作有 Two Hearts Set on Fire 还有 Follow the Lights 等等，而我们听到的则是他的代表作品 Two Hearts Set on Fire。 第二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瘦瘦瘦瘦，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送过，还有两周就要立春了，衣服要渐渐的减少了，可能再过不久厚重的遮肉的这种大羽绒服啊还有大棉衣啊就要收起来了，要换上一些更轻便的风衣了哈。那各位爱美的姑娘们有没有做好准备迎接春天呢？ 走在潮流前沿的很多的时尚 icon 估计早早都摩拳擦掌，要在第一时间展现自己窈窕的身姿了哈。瘦瘦瘦瘦，其实千纯是觉得除了瘦也要兼顾健康才是王道，对不对？耳边听到的这首第三首快抽到的歌曲是来自罗志祥的《五极限》，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就可以找到我。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都会在来自旅行团，其实成员们自己都说哈，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些许的力量，去继续的乘风破浪。四个大男孩之后，我们请出三个女生带来这首《一起老去》，我们有请薛凯琪、陈意涵和杨子姗。 一辈子能有多少个知己，一个眼神就心有灵犀，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起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 歌曲那场冒险，那不变的

有些苦不必摆脱，一笑带过会更开阔。 李玖哲在去年推出了全新专辑还会记得吗，等待了7年啊，没有白等，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正话反说的负能量。稍后我们听到的是好久没有新歌的柳岩在2009年发表的孙尚香，收录在他的专辑颜色当中的一首舞曲风格的作品。山开千道。

When I die, yeah, you know I'll be ready to go. When I die, yeah, you know I'll be ready to go. When the reaper comes, I'll be ready to go. The devil's dancing toe to toe. When the reaper comes, I'll be ready to go. The devil's dancing toe to toe. When the reaper comes, I'll be ready to go. 的嗓音，独特的唱腔，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在2016年底推出的新专辑《末路狂花》当中的同名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人生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勇敢为自己做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选择。继续来听歌，这是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当初的流行，但是变成了现在的复古味道。来自 Beyond，

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Why do birds sing so gay? Love is the way the winter dies. Why do they fall in love? Why does the rain fall from up above? 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Why do they fall in love? Oh, love is a losing game. Love can be a shame. I know I'm a fool, you see. For that fool, let me tell me why. Why? Why? Tell me why. Oh. 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很想换上复古衫，然后和周围的人来一场尬舞呢？这首百老汇风情的歌曲是来自 Jimmy McShon featuring Boys to Men 的 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们擅长用舞动的音乐来唤醒你的周末清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纯，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加入我。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冯提莫的再见前任。 谈过恋爱非哪里，分个手又用尽体力，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收起前男友也的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再忙无所谓，最后到一堆再堆，岌岌可危。前任说再见，拒绝整日买醉，当泪崩塌在重生的宿命，失恋的梦里，放生和回忆。不清晰。 前任三再见前任不仅话题十足，还给我们贡献了很多不错的宣传曲，比如在直播间走红的主播冯提莫的这首再见前任，倒不同于冯提莫以往的可爱甜美的形象啊，有一丝爵士韵味，仿佛是一种回忆还有诉说，将感情当中所经历的聚散离合给我们娓娓道来。好了，马上即将进入平稳快车道，加入我们赶紧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上吃下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啊，分别是第一首彭佳慧去年推出的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当中的一首动感快歌，叫做《心花一朵朵》。第二首是来自郭富城的《以歌会舞》，也是2011年他武林盛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啊，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最后一首同样是一首新歌，蔡依林为某电影配唱的主题曲《什么什么》，非常欢快的 trap 曲风，而是由孔令奇一手打造的，当中的 rap 也是孔令奇亲自带着九令不断的练习还有录制的。那结果大家都听到了哈，犹如心跳一般的鼓点搭配九令的声线，仿佛有一种被彩色节拍围绕的感觉，让人忍不住跟随音乐会一起摇头晃脑。好了，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同样也是在去年底，品冠也推出了辞旧迎新年末为大家取暖的新专辑，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首走心力作，叫做借伤心，算不算是一种祝福呢？ 与其心酸不如去享受孤单，一张脸一段对话几台酒都回望，渗透悲伤记忆却拴住心脏，封印了那些信仰好凄凉。世界真宽，人海里隐藏巨浪，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想看穿情关看不穿也听不完，也许有爱情路的歌音墙。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人的心中是否都藏了无望，一滴泪一寸光阴，爱来去忽然，问谁在他乡，问不出天寒地暖，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为一个人借一次念想。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品冠的借伤心，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哈，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再见。 继续走，只呼吸，再颤抖，继续走，是眼泪不肯留，穿过黑暗等待破晓的